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从北京交管部门了解到，北京的东三环主路三号开始已经进行了大修，每天夜间的维修期间呢，将会占用部分的车道。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提前熟知路况，做好出行准备。天气方面，一连数日的高温天气让京城笼罩在了闷热难耐的气息当中。那在最近呢，北京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而这样的预警已经持续生效了超过四天，而预计本轮的高温天气也将会在近日有所缓解。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自然资源。天王之一齐秦，他的歌曲呢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唱的。他在1985年发行的专辑《狼二》当中有不少好听的歌，但是这首《狂流》齐秦却很少在公共场合唱过。最近齐秦再一次登上荧幕的时候唱起了这首歌，也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虽然没有曾经大约在冬季的那种铺天盖地的效果，但是《狂流》在齐秦的爱情情歌当中也占据着非同寻常的地位。 北风在吹着清冷的街道，街灯在拉开长长的影子，走过的路，想过的事，仿佛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越难以抛开。多少平淡日子以来的夜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我是斯马特教育集团创始人武志，这是我致七年后自己的一封信。我希望七年后斯马特能够成为一家影响中国一代儿童的教育机构，同时它也能够成为一家影响世界的研究教学的一所大学。也许七年以后会有一些学生成为斯马特的老师，我们特别希望七年之后，在斯马特的孩子们能够真正的拥有选择自己幸福的能力。 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斯马特的创始人武志先生写给七年后自己的一封信。七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你又有什么话想要对自己说呢？其实在听完这封信之后，我收获的更多的是感动。而在采访武志先生的过程当中，了解了斯马特的教育理念之后，我更想知道的是斯马特这三个字背后的故事。 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教孩子画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也是源于我的老师黄华三先生。当时他来到人民大学成为我的老师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个很全新的一种教学的方式和思路。当时我也觉得应该把这样的课程给到更多更小的孩子来去让他们接触到。 武志先生说，成立斯马特的初衷呢是做两岁到十二岁儿童美术教育，于是在2010年他们成立的机构开始了美术教育工作。而因为用心，在创办的七年里，斯马特见证了很多很多孩子的成长的小故事。 以前我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他在很小的时候三岁多就来到斯马特，我记得当时还我给他上过一堂课，当时就是我教他如何用一个锤子拿着钉子去往木头上钉钉子，他不敢钉，我用手那个拿着钉子让他用锤子钉，这样他就敢钉了。然后他信任我了以后呢，我就让他换过来说你拿着钉子我来锤，然后呢他也同意了啊，同意了。然后后来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互动，就是因为那样的一堂课程，这个家长就报课了。这个妈妈报课的原因就是她看到了一位非常能够去信任孩子的老师啊，同时也能够得到孩子的信任。 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除了老师之外，家庭里母亲扮演着教育的主角。像我们总听的孟母三迁和岳母刺字的故事，更让我们固化了母亲在教育里所扮演的角色。可是斯马特却提出了这样一个理念，叫做用父亲的心做教育。 首先我是一位父亲，再一个我也会发现确实有很多的父亲是逃离在孩子的家庭教育之外的。我们更希望的是通过这样的一句话来唤醒更多的家庭当中的父亲回归到家庭教育当中来。斯马特的教学的原则也是以像一个父亲那样的那种给予孩子更大的自由度的体验探究和犯错的空间，然后我们的老师来去做陪伴启发引导和帮助的工作。 如今的斯马特已经七岁了，这是一个成长的好年纪。他在全国拥有将近300家儿童美术中心，教室达到了1000多人。从零到一，从一到十，从10到100，加盟校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也让武志先生对于自己的事业有了更多的感怀。 现在我如果能总结的话，就是前七年过来呢，真的是靠一种内驱力在驱使着我去把一个品牌从无到有的创立出来，当然有很多我们的团队以及身边的朋友的帮助，但是呢，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五飞扬。 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车速都很快，所以交通法规对于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相对要求比较严格。7月1号以后，经常跑高速的朋友们就要注意了，交通法规惩处力度再次升级，有些行为直接扣除12分。第一种就是当车速超过限速的50%了，当小型机动车超速大于20%，但是小于50%，直接扣除6分；超过50%以上的，直接扣除12分。而中型以上客车、校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只要超速超过20%，那么直接扣除12分。第二种就是在应急车道长时间停车的。应急车道是一条生命通道，是留给救护车、消防车、警车使用的紧急通道。如果是因为非特殊情况长时间停车的，一旦被电子眼拍到，将直接扣除12分，并且罚款200元。另外，高速上紧急车道停车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躲避不及可能会造成其他车辆的追尾事故。第三种就是倒车逆行。有些车主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过程中，会因为一不留神错过了打算要下高速的出口，有些车主会因为错过没有多远就会铤而走险，选择倒车或者逆行，这样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高速上发现倒车或者逆行的，将直接扣除12分，希望大家能遵守交通规则。今天九六九车五飞扬，我是亚威，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遵守交通法规，平安出行。 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成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成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